月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飘逝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悦享青春去旅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 九六九主播泽林，跟我一起走进2017北大清华学子的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吧。午餐后呢，大家在千岛湖进行了环湖绿道的骑行，一路骑到了习总书记曾多次考察调研并做出工作指示的下江村。很多同学表示呢，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如此酣畅淋漓的运动过了。快来锁定 FM 九六九或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千岛湖之旅吧。

求的我，你的美总是让我游不过去。身后有你，你的发香都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7,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马先生，关于财产问题，他选择放弃。 什么都没有。 何处无芳草，是个新草不完了吗？你往回走不是监狱就是病房，往前走3000公里全是大美女，你现在就处在你人生的阴影里面，但阴影也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怎么就出不来呢？ 第一次听说心花怒放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当时呢还叫做玩命邂逅。其实呢这部电影早就超出了我的想象，宁浩在这部片子所体现出来的新思维以及呈现人物的新方法让我眼前一亮。电影讲述了在生活中遭遇情感危机的耿浩陷入到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好朋友郝毅为了帮助他摆脱痛苦，于是呢带着耿浩开始了一段非常搞笑的疯狂治愈之旅。于是那一对好兄弟带着一只狗上路，邂逅3000公里的桃花，各式各样的女人接连登场。耿浩呢一路艳遇一路疗伤，在经历一连串的奇葩遭遇之后，大家都放下了心里的阴影，找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 你要结婚啊？你真的要结婚啊？啊，我觉得挺好的，我特别好。 我喜欢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呢更为喜欢。这部电影呢以爱情为表象，却着实将现代中国最普通青年最平凡的生活和情感状态表现了出来。他们像耿浩和郝毅一样平凡虚荣，却又充满情感与对爱的憧憬。 你看咱俩现在阴影里边，你自己阴影里边带着两口。 我们喜欢一个电影的核心点就在于我们能够被电影里的某种人物的刻画所打动所感动，而这部电影里耿浩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在现代中国社会更加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本片呢也无疑为处于这一阶段的普通人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本片的另一点呢十分值得一提的就是几位演员的表演，黄渤在这部电影里的表现可谓是影帝级，徐峥呢也将角色呈现得相当完美，他们俩呢巧妙地将一个男人的情绪变化呈现得十分完整，更难能可贵的是将一个普通青年的心路历程描绘了出来。故事的最后关乎一个爱字，爱是廉价的又是珍贵的，廉价的时候你可以对无数人说，珍贵的时候它比命还重要。耿浩明白了，其实一直以来错的是自己，自己固执在爱与不爱这个问题上， 说一个爱字容易，连好兄弟都觉得自己可以在垂危之际说爱，说爱过反而却没那么容易了。 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针对于心花怒放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从导演的一个题材的选择，还有演员的一个演技方向，它都不失为是一部好的电影。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导演的一个切入的内容上的角度，和演员针对于他的角色的塑造，我觉得是会对社会或者是说一些人群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只要是对社会和人们产生一些影响的电影的话，它都可以说是一部好的电影。当然在这部电影当中也会对一些素材或者说是一些内容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去更多的一些关注或者说是一些了解。 九六九观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正在发生着。 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

而你呢，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呢，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东邪西毒里说，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有时候呢，我们看一部电影到最后呢，往往记住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一句台词，而且呢，情不自禁的会将某个画面重复重复再重复的播放，只为看那句台词一次次闪现在眼前，也就是大概我心底想对你说的话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和你聊一聊有关电影的故事，你最难忘的一句电影台词是什么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间。 梦中